到了吗？ 欢迎知识入室，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彭琦到这个时候了，他是心中暗想啊，难道说真的是我灵魂出窍，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不成吗？这儿有阎王，有判官，牛头马面，大鬼小鬼，左边有油锅，右边有刀山，哎呀，把他给吓得呀，那是浑身颤抖，体如筛糠。这个时候，阎王爷啪一拍公案，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做事我先知，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众鬼卒，待第一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看见从油锅那边一个小鬼一拽锁链子，带过一个人来，来到供桌的前边，往地下一跪，阎王爷把手一摆，小鬼把锁链子去掉。阎王爷啪一拍公案，胆大的假小二，在阳三间打爹骂娘，欺男霸女，聚众赌博，坑蒙拐骗，哎呀，把他打入油锅地狱。小鬼过来就把这假小二架起来了，就往油锅这儿走过来了。彭起这么一看呐、啊，油锅底下是烈焰腾腾啊，一锅的油全都烧开了，咕嘟咕嘟直冒泡。就在这功夫，他身背后的小鬼把肩膀往下这么一摁，低头，都到什么地方了？你还东瞧西看的啊？你好大的胆子！是低头低头低头。这时候就听油锅那边刺啦，紧跟着就是一声惨叫啊，有一股子胡椒腥臭味是扑鼻而来。哎呀，待第二案。哗啦啦啦啦啦，一个小伙一拽锁链子，又从刀山那边拉过一个人来，好像是个女子，就往地下啊这么一跪，阎王爷一拍公案，胆大的薛青莲，你竟敢勾结奸妇，谋害亲夫，打骂公婆，偷鸡摸狗，不敬神佛，人呐，把他打入刀山地狱。这小伙啊，就把他这么一架，就往刀山上边这么一扔，哎呀，那个刀山都是牛耳尖刀冲上啊！紧跟着听着一阵惨叫，接着腥臭之味也是扑鼻而来，直往鼻子眼里钻呐、啊！哎呀，阎王爷啪一拍公案，那个名叫彭起的，你们带来了吗？大鬼，赶快上前回禀。禀阎君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在等候君旨，带过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小伙儿这么一拽锁链子，把彭起就给带到了供桌的前边，往这儿这么一跪，照样把锁链子一去，阎王爷一拍公案，大胆彭起在阳三间作恶多端，摆下同网阵，害死了白虎星君。哎呀，把他剑插入油锅，然后打入十八层地狱。小鬼过来就把他架起来了，就往油锅这边走过来了。这个时候了，彭起呀、啊、高声叫喊，我有招，我有招啊，把他插回来。 又把他给带回来了，照样往那个供桌前边这么一跪。哎呀，燕军呐、啊，您刚才说的是摆下同网阵害死了白虎星君这件事情，我是一概不知，我是一概的不晓啊。阎王爷一拍公案，胆大的彭起，在阳三街你就是蛇变之徒，难道你不知道吗？阴曹地府欺辱你胡说八道，我这里是不徇私情，把他插下去。不，阎君您慢着，您慢着，您听我说，那个同网阵是我摆的，确实不假，可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白虎星君，请问是不是就是那个上元崖的白虎位呀？白虎星君奉玉帝的敕旨，将士辅佐大宋国朝，阳寿未终，被你害死，难道你还不应该与他抵命吗？哎呀，阎君呐、啊，那白护卫去同网阵，一不是我请的，二不是我要他前往啊。上元崖里边那么多能人，怎么别人不去，单他要前往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他性情高傲之过呀。哼哼哼哼，来到阴曹地府，你还敢舌辩？我再问你，蒋平可是你害死的？可是你逼他而死？哎呀，阎君呐、啊，这件事情更怨不得我了。哎呀，把蒋平冤魂带过来，与他对质。一会儿功夫，就眼瞅着蒋平冤魂过来了。您想啊，蒋平原来那模样啊，就够十五人看半个月的，瘦小枯干的，形同病鬼一样。现在倒好，鼻子底下、嘴犄角、耳朵旁边、眼犄角全都淌着鲜血，大袋子往脖子上那么一勒，吐着半拉舌头，这模样可把彭起吓坏了。彭起赶快把头一低，蒋平来到阎王爷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站：“阎君，您要与我做主啊，得让彭起给我抵命啊。”他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彭起就在旁边跪着呢。蒋平啊，蹭蹭上前抓住彭起，一劲儿的猛打呀，连打带嚷嚷：“你得给我抵命！彭起，今天到阴曹地府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得给我抵命啊！”这小鬼过来，赶快把他们两个人全都给分开了。阎王爷啪一拍公案：“你们两个人不要在这儿吵闹啊！人呢，查一查他们的寿数都还有多少。”穿红袍的判官从旁边拿起这么一本生死簿来，翻了又翻，找了又找啊，回阎君，彭起这个人根基很深呐、啊，彭起应该活200年，他还能够修成地仙。如果要是修成地仙的话，他可就不归咱们阴曹地府管了。那么白虎星君呢？白虎星君应当活到60岁，28岁归天，还有32年。哦，蒋平呢？蒋平72岁寿终。你们听着，有道是冤仇可解不易结，彭起啊，我放你们大家还阳，你把那同网阵里边的消息说明，到底应该从哪儿进去，怎么样才能够破这个同网阵，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他们把同网阵给破喽啊。我告诉你说，那襄阳王啊，他气脉微弱，大宋洪福齐天，这是定数，你不应该逆天行事，只要是你把同网阵的机关一卸，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啊，找个地方好好的修炼修炼，哎， 修这么一个无声无色寿比天齐的无坏金身，将来也免得落于沉沦苦海。你听明白了吗？啊，彭启听完阎王爷这番话，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哎呦，干净过彭某人还有100多年的寿数呢。就是啊，我也看出了襄阳王他终究不能成其大事。这都是我那个干儿子给我出的好主意，让我帮忙摆的铜网站。事到如今了，我还管他干什么呀？对，只要我把铜网站的机密这么一泄，我找深山老林毕竟之处，我这么好好一修炼，我呀就能够修成正果。对，也就看着彭启啊刚这么一活动心眼儿，紧跟着旁边的判官齐斗燕军、白虎星军尸骸化成的飞灰，他不能够还阳了，早已回归仙府享清福去了，他不肯临凡。哦，哎，只要那彭启他真的能够弃恶行善，就把白虎星军剩下来的32年寿数也拨在彭启的名下吧。遵命。这时候蒋平呢往前上了一步，燕军，我蒋平早就活腻歪了，我再活10年我就够了，把我剩下的32年寿数也全都交给彭启。但是有一样，彭启他得如实的把铜网站的机密全都说出来，得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够有丝毫隐瞒。如果有丝毫隐瞒的话，破不了铜网站，我们那不是半途而废了吗？不知道又有搭上多少条性命。到了那个时节，阎君您还得替我做主，我可就不是上吊了，我得抹脖子让彭启他给我们抵命，我们以这个寿数夺他的寿数。彭启站在旁边说，行了，我本分就200多年呢，我跟你还比什么寿数啊，我说话算话，真的那个说话算话。既然这样的话，彭启你就在这儿把铜网镇的机密如实的说出来吧，哪一点说的不对，我也好知道知道。这彭启一听，哟，感觉这阎王爷什么都明白呀。彭启把头一摇，阎君，你得先让我还阳，回到阳间以后给我净室一间，一张桌子一张大纸准备笔砚，我把铜网镇的图形都给他们画出来，让他们也好一目了然。说到这儿啊，眼瞅那阎王爷跟蒋平两个人互相指点使眼色，彭启一看，哎，这阎王爷怎么这模样啊？怎么，难道说这阴曹地府是假的不成吗？哎呦，如果我身旁边呢带着那个珍珠算盘呢，哎，还有那个量天尺，还有那个天地盘，我马上一推算就能够把这个阴曹地府是真是假我给推算出来。可现在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个阴曹地府真是假的吗？哪有真的呀？可就是假的吗？这都是人办的。这就是啊，钟雄、智化、蒋平他们呢商量出了这么一条妙计。钟雄开始不是说过吗？咱们是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与文王说理，与桀纣动干戈。对待彭启这样的人，非得用点智谋不可，甭打算一下啊就问出来。所以呢他分三劝。哪三劝呢？先是文劝，文劝不行行劝，行劝不行就死劝。这文劝呢，那就是一开始蒋平苦口婆心的一再劝这个彭启。彭启呢直摇头说，这铜网镇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行劝，说大人升堂了，把彭启呢带到大堂上边。彭启不招就要用刑，先说打40板子，然后呢又要用大刑。但是有一样，没有真正的动刑。为什么呀？真要动了刑的话， 他身上这么一疼，到了阴曹地府，他就知道这是假的了。那么那位大人是谁搬的呢？大人呐、那就是飞叉太保钟雄，其他别人就装扮成衙役兵丁。一看行劝不行了，就剩下这个死劝了，所以蒋平呢特意的把他保下来。回到小屋以后，蒋平又装着上吊，然后就开始死劝，就到这个阴曹地府。哪来的阴曹地府啊？就是山神庙啊，用这个白纸啊白布啊把这山神庙周围这么一蒙，然后用这个黑锅烟的水往上这么一刷，就显着黑暗暗阴沉沉。那个大匾呢，就是山神庙那块匾，用纸这么一蒙，上边写上森罗殿。那屋子里边又是油锅又是刀身等等之物。正巧啊，有这么一个越州府的戏班子来到这儿，跟那个戏班子借来的这些切磨。那个戏班子不是有那么一出戏吗？就是唐王游地狱，这些东西都搬到山神庙来了。那么这个阎王爷那是沙龙沙老员外呀、两个判官呢，那就是孟凯跟北侠欧阳春。五路都鬼魂，那就是雅都鬼文华。两个小鬼，一个是爱虎，一个是鲁英。看油锅的是焦赤，看刀山的那是陆斌。所以全都扮成了，也有扮成了这个牛头马面的，也有扮成其他别的小鬼的。到这个时节了，彭起啊，他要试验试验，你这个阴曹地府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呀抬起胳膊来，把自己右手的食指就往嘴里边这么一伸。他干什么呀？他那意思，我咬咬我手指头，如果说手指头我怎么咬都不疼，魂儿吗？哪有疼痛之觉呢？那么这个阴曹地府他就是真的，我真的就是灵魂出窍了。如果说一咬这手指头它是疼的，嘿嘿，您这个阴曹地府啊它就是假的。想到这儿，彭奇把这手指头往嘴里边这么一伸，刚要咬这功夫，猛然间阎王爷高声喝喊，立刻还阳。后边站着的小伙就往彭奇脑袋上这么一摁，摁什么呀？就是那个迷魂药饼，凡是到关键时刻往他脑袋上面这么一摁，他立刻就迷糊过去了。就趁他迷魂之际，赶快的又把他抬到了陆斌那个小屋。然后还有两个差人是谁呢？那是谢宽的两个儿子呀，谢冲跟谢勇，这哥俩就把彭奇脑袋上的药饼啊往下这么一起，找他后背啪啪猛击三掌，凉风这么一吹。彭奇啊长叹了一声，微睁二目苏醒过来了。他这么一看还是这个小屋啊，哎呦，蜡烛的灯花这么长了。再一看那两个差人坐在旁边全都睡着了，难道说我刚才真的去了一趟阴曹地府不行吗？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又走进一个班头来。这班头是谁呢？谢宽呢，进来这么一嚷嚷，嘿，你们俩胆儿可真够大的啊，怎么睡着了？没睡着，还说没睡着呢啊！我告诉你们，这老头要是跑喽，你们担待得起吗？上面发下话来了，也甭管这老头啊有招无招，大人马上升堂，让他给蒋老爷抵命去，把他带走吧。彭奇赶快起身，您慢着，不用给他抵命了，那位蒋老爷马上他就会活了。胡说八道是不是？人死了怎么能够还能活呢？真的，他马上就会活了。其实这蒋平啊就在门口站着呢，心里这个乐呀，心说我根本就没死，一推门进来了。这仨人一个，蒋老爷诈尸了，蒋老爷。谁诈尸了？我这是还阳，知道不知道啊？蒋老爷还阳，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你们出去吧，我跟彭启这老头有两句话说。是是是是是是。谢库安带着两个儿子谢冲谢勇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蒋平还有我这彭启。哎呀，彭老先生，刚才的事情您不会全忘了吧？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我也能够忘记呢？您肯不肯把这个同王镇的机密全都给说出来呢？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当然全都告诉你们。太好不过了，那您现在就说一说讲一讲吧。我现在不说啊？为什么不说？我跟你们说呀也说不清楚，你们听呢也听不明白，那可怎么办呢？这间屋子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进来了啊！然后你给我准备一张大桌子，备下一张大纸，准备下笔砚啊，也就是辰时的时候给我送进半茶碗呢这个羹米饭来，申时的时候再给我送进半茶碗凉开水来，这就够了，别的一概不用。我就把同王镇的地图给你们画出来，应该从哪儿进去，主贤在哪儿，副贤在哪儿，怎么样才能够破这个同王镇。我并且呢还把这个挂窑上边的这些词句全都给你们写在旁边，使你们一目了然，你看如何呢？哦，好啊好，我们就照您说的办吧。于是蒋平吩咐下来一会儿的功夫，就给这彭启啊全都准备停当了。蒋平急急忙忙的又回到大伙这个房间，一进门啊，蒋平就发现钟雄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呀？赶快走过来，哎呦，寨主哥哥，事到如今了，您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没有别的呀，只是那个卢老爷跟徐老爷拿着君山的花名册奔往武昌去了，怎么直到现在大人仍然没有音信呢？哎呀，大伙一听也对呀，要说这哥俩走的日子已经不短了，难道说又有什么事故不行吗？哎，蒋平跟智化呀赶快的安慰安慰钟雄，哎呦，寨主哥哥，您呢先回山上去啊，我想呢我大哥三哥马上就会回来，只要一有了音信我们立刻就给您送信儿去，您放心，这件事情全都包在我们的身上。好好好。于是钟雄命令他的手下人先把从戏班子里边借的切磨呀还有这些行头全都还给戏班子，还给人家放一点银两以为谢资，这样钟雄带着人就暂时回转了君山。钟雄也是前脚刚走，后边卢峰徐庆两个人骑着马来到陈启旺，蒋平智化他们一看，哎呦，为什么回得这么急，我大哥怎么气喘吁吁的，进屋这么一听可了不得了，感觉武昌那边啊是又起波澜。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同仁堂戏剧药材鉴定专家卢广荣。

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蒋平他们正在屋子里边商量事儿呢，这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呐，外边咳咳咳咳咳马蹄声音嘹亮，赶快出来这么一看，谁回来了？感情是卢芳跟徐庆两个人骑着马，急急忙忙的转回了陈其王。看这两个人的神色，就显得特别的焦急。爱虎赶快上前把马匹接过来了，二人翻身下马，急急忙忙的走进了陆斌的家中。大家伙都眼巴巴的瞅着他们两个人呢。只见那个卢芳啊，往椅子上边这么一坐，长叹了一口气。徐庆叉着腰往旁边这么一站，哎，丢人啊！啊，蒋平一听，怎么了？三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可丢人的呢？哎呀，丢了大人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咱们哥们儿怎么会又丢了大人了呢？卢芳伸手一扒着徐庆，他说不明白，是把大人给丢了啊？什么？大家伙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怎么把大人给丢了？把哪位大人给丢了？还有哪位呀、啊、就是熊安严大人给丢了啊。大伙当时全都傻了，怎么居然把熊安大人给丢了呢？哎呦我的大哥耶，这是多大的事情，您倒是快点说，您快点讲啊，到底怎么会把严大人给丢了呢？哎，北侠呀，赶快的给端过一碗水来，没别的，您先喝口水啊，压压惊，有什么话咱们也得慢慢的说呀。卢芳接过水碗来喝了口水，这才说出来事情的根由。怎么回事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是智化跟蒋平两个人定了计策，让大人呢先离开襄阳，免得有刺客行刺，让大人由这个韩章保护着他们先到武昌。韩章保护着大人，另外还有公孙策，还有那位魏昌魏先生，还有管家雨墨，这些人呢就来到了武昌。当然了，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给大人准备好了公馆，而且大人到来的时候，池天禄还带着文武官员迎接大人。大人住进了公馆了，这些文武官员赶快的递手本，严查散看了看，有的叫进来问了问当地的民情，有的就告诉他们不必伺候，回衙理事，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唯独有一个人每天必须得到公馆来请安问候，有什么吩咐？哪一位啊？就是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当天夜里边大人要安歇了，大人的寝室呢，这是里间跟外间这么一个套间，里间屋呢有大人睡觉的床，有这个幔帐，只要是大人躺在床上把幔帐一落下来，这外间屋靠北头这儿啊也有这么一张床。这是谁睡觉的地方呢？总管雨墨。也就是说呀，半夜里边万一大人有什么吩咐，口渴了呀，或者有点什么事情吧，管家得赶快进去伺候大人。韩章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每天晚上搬把椅子，就是把里间屋这个门帘往下这么一撂， 就在这个门帘外边这么一放，哎，他往椅子上面这么一坐，挎着刀，终于值守啊！那真是从定惊天开始，一直到天亮，绝不带眨么眼的，就这么样，一连坚持了有五六天，天天如此。公孙策、魏昌这两位先生一看，要是一天两天的成，时间要是一长喽，甭说是人呢，您就是铁打的金刚也架不住每天这么熬夜儿，那非得把身体拖垮了不成啊。如果说万一有了事儿了，谁去抵挡，这怎么能成呢？两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二位啊跟他换换班。两位先生找到了韩章，哎呦韩爷，哎呦二位先生，你们有什么吩咐吗？没别的，您呐真是终于值守啊！您看，每天从定惊天开始，一直呢在这儿坐着，不敢说不眨么眼吧，反正是这一宿您也睡不了觉，您得一直盯到天亮，太辛苦了。哎，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保护大人啊！不，还有一样啊，老这么下去，万一要是把您给拖垮了怎么办？再者说呀，万一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喽，您不抵挡谁抵挡啊？老这么熬您不成？嗨，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呢？这么着您看成不成？我们两个人呢，跟您替换替换。什么？您说什么呢？我们两个人跟您替换替换。哎呀，韩章啊，是连连的摆手。你们二位都是文职官员，一旦来了刺客喽，你们能招架得住吗？一旦出点事儿，咱们大家呀谁也担待不了。我呀辛苦点就辛苦点，咱们保大人的安全是大。哎，话不能这么说，您听我告诉您啊，当初我跟展昭展爷我们聊天的时候，展爷说过，一般的这个夜行之人呢都是二更吃饭，饭后也就三四更天才来行事呢，是不是？您这么着，每天大人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两个人也没事儿，就陪着大人呢聊聊天儿。等大人入睡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间屋这儿值夜。哎，您等到啊三更天的时候，您来把我们两个人替换回去，我们俩人去睡觉去，您在这儿一直盯到五更天，我们两个人睡醒了到这儿再替换您来，您回去再忍一会儿，天光大亮了，大人也起了床了，安然无事了，咱们大家再一同进早饭，您看怎么样？这韩章啊开始推辞半天，后边一看两位先生真心实意，再要推辞的话就好像对人家不信任了，所以韩章呢也只好点头答应了。怎么样，又过了有这么五六天，这一天了，韩章一觉醒来一看天光大亮了，哦，赶快的就奔往啊大人这个房间，到房间这么一看，可把韩章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只见这两位先生啊，魏昌在那边，公孙策在这边，胳膊肘一煮这茶几啊睡着了，再一看那个灯花有两寸多长，哎呦睡的功夫可不短了，再一听北边那床上边那位总管雨墨呀那还打着呼噜呢，啊，韩章赶快过来一捅这公孙策先生，先生哎呦你看我没睡多大一会儿，也就刚迷糊迷糊，还迷糊迷糊呢，您看那灯花都多长了。这个时候魏昌也醒了，哎，那啥，我看他那一迷糊啊，嘿、哎、我那困劲也上来了，所以呢我也就迷糊着了。他们这么一说话，雨墨起来了，哎，甭说这个了，先看看大人怎么样吧，大人要是还没睡醒呢，咱们就安然无事啊，我看看去。这个雨墨呀就来到里间屋门前， 把这软帘呢稍微这么一掀，往里边这么一看，一看床上边那个幔帐啊，那还挂着呢，垂着呢。哦，没事没事，大人还睡着呢。来来来，咱们赶快的洗脸漱口啊！几个人来到前边，洗脸漱口都完了，该吃早饭了。一看大人那怎么还没动静啊？韩章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总管啊，您赶快进去再瞅瞅去吧。大人直到现在怎么还没有起床呢？哎，是，我看看去。小雨墨急急忙忙来到大人的房间，后来就听见雨墨喊开了：“哎呦，你们快点来吧，大人怎么无影无踪了？”啊！可把几个人吓坏了，急急忙忙的来到大人的房间，把这幔帐撩起来，用这个金钩这么一挂，大人可不是吗？踪迹皆无啊！把韩章、公孙策、魏长他们几个人给吓的呀！就把这公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连这个茅厕里边全都找遍了，唯独不见这位严查散巡案大人。哎呀，把韩昌他们给急的连搓手带跺脚，把大人丢失了，这还了得吗？啊，来来，哎，韩昌啊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大人的房间里边那墙壁之上有四句话写的呀，歪歪扭扭，看半天看不清楚。赶快的就把公孙策跟魏成两位先生叫过来了：“你们二位全都认识好多字儿，你们看看吧，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呀？”哎呀，魏成看了看，这倒好，半真半草半行书啊，歪歪扭扭的，仔细的辨认半天，这两位先生啊总算是看清楚了，写的这四句话是什么呢？审问刺客未能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残榻，盗去大人为谁情？啊，分明大人是让别人给盗走了。哎，这还了得呀！韩章伸手一攥刀把，插楞把刀就给拽出来了。多亏小雨墨眼睛快，过来把韩章的胳膊就给抱住了。哎呦，韩老，您这是要干什么？丢失了大人啊，我不如就自尽了吧。两位先生也过来了：“韩爷，您别这样，丢失大人咱们大家伙都有责任，没有别的，要死啊咱们一块死吧。”这个时候那个武昌知府池天禄也急急忙忙进来了，每天到这个功夫他得进来给大人请安呢。进来一看，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到底还怎么了？把大人给丢了啊！把前后的事情跟池天禄这么一说，池天禄当时扑通就坐地下了。怎么大人要丢在上院衙？跟我池天禄是一点关系没有。大人来到我武昌府了，丢在我武昌府了，我这是灭门之罪，这还有什么说的，咱们大家一块自尽了吧。就在这功夫，卢芳、徐庆带着君山的花名册来到了公馆，进门这么一看，那这是干什么？哎呀，二位来得好，我们大家伙儿正要寻此短见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把大人给丢了啊？卢峰赶快的把韩章叫到一边去：“二弟，你跟我说明白了，大人是怎么丢的？”韩章就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根由跟卢峰这么一讲。徐庆听完了以后：“哎，你们这些人也不至于死，您看糊涂人呢，到关键时候他也有明白的时候。这么着吧，我看呐，那个能人都在陈喜旺的，不如有凡先生您呢就把这个诗句给抄写下来，我们呢拿着这个诗句奔往陈喜旺，请那儿的高人们好好的看一看，大家伙抛解抛解，哎，就能够找回大人来啊。”大家这么一听，对呀，还是徐庆说这方法好， 公孙策呀，人就有这本事，甭管你是什么样的笔体，人家都能够临摹下来，照原样一笔一画的找张纸，就把这四句诗啊全都给抄下来了，然后又递给卢芳，卢芳揣在了怀中。临走的时候，卢芳、徐庆还一味嘱咐这些人，你们千万千万不可寻短见啊，等着我们的阴心，二弟，在这事儿可就交给你了，一个人也不能少，丢了大人你就给我看着这些人吧，一个也不能够寻短见啊。是大哥，三弟，你们走吧啊，我记住了。这么着，卢芳跟徐庆两个人上马以后是马不停蹄啊，急急忙忙的转回了陈其邦。卢芳说到这儿了，从怀里边掏出那张纸来，就往桌上这么一拍，你们大家看看吧，到底是什么人把大人给盗走了。呼啦这一下，大伙都围过来了，都要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话那就喊开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看认识字不认识字的都往前边用，真正能看明白的主要看不见了啊，没事的往后边靠一靠。爱虎他们的小哥几个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靠，说的话智化跟蒋平两个人走过来了，一看这四句话，智化呀用手指头横着在纸上这么一画，眼瞅着蒋平伸出手来一拍自己脑门子，一掌击额，哦，我明白了。说完这句话，蒋平唰这么一转身奔谁去了，就奔那白面判官柳青过来了，过来腾腾一把把柳青就给拽住了。老柳威，事到如今了，你说出来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个柳青给吓得呀，脸色全都变了，不是白面判官吗，这么会儿成紫面判官了，红头张脸的，哎，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少说废话，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大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大伙全都觉得奇怪啊，那么这件事情跟柳青有什么关系啊，柳青一直待在陈启旺呢。北侠欧阳春过来，哎，死弟死弟，把手撒开把手撒开，事有事在，你干嘛这。欧阳兄，我想您老人家对这个诗词歌赋多少的还明白一点，您过来看看吧。诗有好几种，什么灌顶诗啊，藏头诗啊，打油诗，各类的诗句您都明白，这首诗分明就是灌顶诗，您看一看，审问刺客未能明，这个审字儿；中间改入宝朝厅，这个中字儿；原有素愁相残榻，是个原字儿；盗取大人为谁情，是个盗字儿，连在一块儿就是审中原盗。沈仲元是他们师兄弟，难道说这件事情我不问他还问谁呢。哦，这么回事啊，哎，子弟你呢也别着急，刘贤弟你也别害怕，甭说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弟兄又当如何呢，谁办什么事谁准知道吗。我想这个沈仲元为什么在这个时节把大人盗走，恐怕这里边还有点情由吧。哎，可不是吗，您听我告诉您说吧，那都是因为当初在上院衙捉拿刺客的时候，不是捉拿当车吗，沈仲元人家是想弃恶行善，帮着我的二哥三哥拿住了刺客当车。哎，哪知道啊，我那位二哥三哥呀竟忙抓刺客来，没搭理人这茬儿，人家分明是来投奔来的。所以沈仲元呢，当我赶到树林子的时候不见人影了，只留下一句话，说什么后会有期。当然了，他对大人不会怎么样，但是他这招可太损了，跟我们哥们儿，哎，有什么凉子的话咱们可以慢慢解决，怎么办全程，大不了我们哥们儿给你赔个礼赔个不是也就是了，你怎么把大人给盗走了，这是多大的事情啊，是让我们哥几个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能够办出这样的损事来，您说他够朋友吗，够交情吗，啊，您说我不找柳青我找谁呢。哎呀， 柳青那连连摇头啊，四哥你可冤枉我了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师兄弟，这确实不假，但是我们已经有15年没有来往了，直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他下落何方我也不清楚啊！啊，哎呦，蒋平一想也对啊，这么说是我难为你了。哎，这么我问问你吧，如果说要找这个沈仲元的话，你肯不肯跟我们一块帮忙去找他去？我当然跟你们一块去找去，不但要把他给找着，找到之后我还要跟他翻脸，我跟他反目。好，这就算哥哥我错怪你了啊！咱们得想办法把大人给找回来。大伙儿呼啦又都过来了，对，得找大人，要说找大人咱们有一得一，大伙儿都得去。慢着，找大人咱们怎么走呢？不能一块走。嗯，陆斌呢？问问陆静，把陆斌叫过来。陆斌过来了，哟，四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啊，我问问你，要打陈启旺这儿奔王谷昌有几股道啊？那就是两股道。那不是有这么一个夹峰山吗？夹峰山啊，两山夹着一峰，一股道呢是走这个夹峰山前，另外一股道是走这个夹峰山后，这两股道都能够通往武昌。哦，咱们分分波吧，看咱们是怎么走。美前呢往前那么一站，我认识沈仲元啊，过去带这个邓家宝还有霸王庄两次都看见他了，所以我认识他了。南侠立刻过来，这么着，我跟您一路。另外呢，丁兆慧也过来了。既然这样的话，还是咱们哥仨作为一路啊。行，卢芳啊，站起来了。这件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去一趟。孟凯、龙涛过来，我们俩跟着您。另外，徐庆也过来了，大哥，还是我跟着您吧。哎，你们这几个人谁认识沈仲元呢？不认识，不认识，你们怎么去找沈仲元去呢？柳青过来了，这样吧，我跟着他们一路，我帮着他们去找这沈仲元。哎，你可不行，老柳，咱们俩得单走一条道，是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那这一道可怎么办呢？智化呀，忽然间把脑袋这么一拍，嗨，这还不好办吗？赶快的把爱虎找来。爱虎认识沈仲元，哎，对，怎么把他给忘了？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去找爱虎，再一找爱虎，坏了，怎么？就爱虎住的那间屋子，不但不见人了，连爱虎那个包袱，还有他的刀，全不见了。哎呦，这才知道，小义是爱虎一人追下去了，啊！智花叹了口气呀，这个孩子呀怎么跟他五叔的脾气一样啊，他自己追下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梦境在城市投放，